夫婿孩儿笑语欢。 且以廉明观清正，执法如山，断冤情。今日开封重审王氏弟兄打死皇亲葛彪一案，来， 禀， 将涉案之人带上堂。来， 涉案之人上堂。 某些 下官在， 王氏告你审案不公，葛彪行凶皆是，无端打死王权，你是略而不问。 启禀包大人，那葛彪一向奉公守法，焉能行凶皆是呢？所谓无端打死王权，那本是刁妇穷极生事、讹诈钱财的妄说妄言。下官已将当时的在场证人一并带到开封，请大人详查。 来， 有 传证人上堂。

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夜盼万夜盼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亲人啊，我